今天这首歌呢其实也非常符合现在大家车窗外的这个感觉哈。 嗯， 不过车窗里大家还是不要把空调打得太低，否则就会像今天我淡班的这位女主播一样，在大夏天发高烧，你说这空调开还是不开呢？ 对对对，那是吹空调吹的是吧？ 应该是吧、啊、现在今天烧到39度，昨天38度。 对，就是穿着一个披着一个军大衣，然后呢把自己放在一个十几度的房间里面。为什么我们有点这个幸灾乐祸的感觉。先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 Goodbye World， 第一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好热。 哇哦，哎哎，不对啊， 哎，好热， 好凉，哎，好冷，好，是这一首了。 No no no， 这个天气真的好热，麻烦你我要一杯加冰的可乐，我好想经历一场大雨，让大雨来淋湿我，因为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好热。想瞬间飞到巴厘岛，在夏天先去洗野澡，小姐姐真的很漂亮，大量的槟榔，身材超级好，我没有穿得很奇葩，手里捧着西瓜，但我挺 hiphop 的 song for you for you for you。这什么天气，热得没有道理，好热好热好热，我只能窝在家里把冷气开到最低，好热好热好热，让我和美阴影依然还得继续 yeah, yeah, yeah, yeah。 就算汗水湿透了我的身体，可夏天夏天我依然爱你。 No no no， 这个天气真的好热，麻烦你我要一杯加冰的可乐，啦啦啦，我好想经历一场大雨，让大雨来淋湿我的身体，因为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好热。因为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好热，因为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哦，准备行李出发，想带着你去加利福尼亚，待在家里浮夸，我说的一点都不浮夸，太阳公公真火辣，热得好像蒸桑拿，我要一杯冰红茶，去沙滩一起蹦蹦沙，背心的沙滩裤配拖鞋，性感的穿着会更直接，音响一定要开大声点，播放着我喜欢的音乐 baby， 让我牵着你的手，这是跟你约会的理由 oh so， 千万不要害羞，跟上我们的节奏。 No no no， 这个天气真的好热，麻烦你我要一杯加冰的可乐，我好想经历一场大雨，让大雨来淋湿我的身体，因为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好热， 你知道有些东西现在我们不太用了，但是其实它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比如说 一个扇子 啊，会、 哎、总觉得扇子这个东西应该是爷爷奶奶辈儿常用的东西， 热极了你肯定捞起什么来都能扇，比如手里的 A4 纸啊， 你知道我最热的时候拿 CD 这样扇，你知道吗？ 哦，就是手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还会用手掌，就是一定要把五个指头并起来这样扇，哎、 啊、 稍有一点点小凉风， 哎对，这样的话呢你的脸的这个受风，哎呀不是 脸受风，万一打到自己怎么办， 更冷了是吧？天气很热，我们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啊，心静自然凉。你知道最近呢可能我们也看到一些事件，包括在路上啊，有可能开着车一不小心跟别人发生一些冲突之类的， 嗯， 可能都是因为天太热了，心里呢会难免有一些心浮气躁的状态， 对，大家都特别燥哈。但就是提醒大家，除了防暑降温之外要注意的，还有就是别过度吹空调，别把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可以采取一些物理降温的方式，比如说偷一把爷爷奶奶大蒲扇，哎呀真的特别凉快， 回头还是得把扇子找回来是吧。小的时候我还真做过那种事儿，就是打开冰箱门，然后真把自己 啊，对，凉快一会儿哈。这边刚刚这首歌当中也提到说，快给我一杯加冰的可乐， 嘿嘿， 我还有印象之前咱们娱乐最王牌有一个片花当中，就是有一你刚喝了一口可乐那种啊， 我每次开车的时候听到这个声音的音效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跟着吞一下口水。 对，这个音效一定要用得好，用得好的会让人觉得很凉爽，用得不好的会觉得人觉得、不是打嗝啊，是那种就是有对对对，有带气儿的这个汽水呢进了自己喉咙的感觉。你看我们，而且娱乐综合排呢就讲究讲究在这个女主播要不是就是小雪，要不然就是金鱼， 啊，都在水里凉快， 自带冰凉属性啊。当然除了我们的冰凉属性之外，我们的福利呢还是要照常为各位送上的。王牌福利就在现在。来，金鱼， 我们今天的奖品是由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提供的980元的门票两张。你的青春住了谁呢？杨丞琳8月25号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来为你揭晓答案。但除了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的王牌福利之外，也想到现场去感受杨丞琳的，可以去大麦网来购票。 嗯，就是8月25号了哈。 对，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福利的赢取方式同样很简单，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白旗 FM， 然后呢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啊。今天想问大家的问题就是这个演唱会的名字《青春住了谁》 啊，嗯，然后呢？ 对，你的青春住了谁？ 哦， 哦， 妈呀，这好难回答呀！ 啊，是妈妈吗？ 不，我想想，数学题、英语词典，因为就感觉青春就住了这些东西。 哎，可咱们就说一个，就是你马上就可以想到你的青春住了谁？他可能是一个哎，你的小伙伴儿， 也可能就是人或者一本书，记忆深刻的一段故事。 可以，可以，一个邻居是吧？一个西瓜啊，一个什么课本什么的都行。 我为什么只能想到练习题？想到自己的青春全部都用来学习了。 好学生， 学习使我进步。 为什么我想到的都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人吗？谁呀？谁呀？ 什么教鞭啊之类的这种？白金。 来，各位答案发送给我们，青春住了谁？我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白杰 FM， 告诉我们你的青春住了谁，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嗯，你知道以前我们听友特别说，你们娱乐最王牌这个节目吧，什么都好， 嗯， 就是问题特别多，就差点又问一个问题，你的愿望是什么？ 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第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哦，我只有这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想象 们说到青春住了谁，有人说到了那个他。 嗯、哎、这个答案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答案、嗯、 对，反正也不知道你说的是谁啊。哎，有人就很具体的提到了某个人，比如说 Helen 说周杰伦、嗯、哎呦，这么一想我的青春好像也住了他，还有招财喵喵就是住了周杰伦自己的偶像。当然有提到偶像的还有 Fruza， 他说住了罗巴特巴乔啊，上大学的那一年、啊、巴乔退役了。 是是是，对，像这个还有雪婷提到了谢霆锋啊，他们都是被分成了很多份儿，储存在不同人的青春记忆当中， 有点像区块链。 对，分身得会啊。你知道你让我想到我的这个青春的夏天啊，住着是谁吗？ 不是啪啪吗？ 就嗨，咱们不能光有这个惨痛的回忆、啊、 对对，美好的谁呢？ 我跟你说是一盆冰水 啊，一盆谁泼给你的？ 是站女生宿舍楼下是吧？对，这种事儿咱们没干过。咱们是说到现在此时此刻这么热的时候，我想到说在很多年以前大学宿舍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装空调， 嗯， 完这个年代感啊，没有空调， 嗯， 然后有一个大电扇，然后因为你们宿舍住了好多人、嗯、然后呢大家伙如果有一个电扇的话，这个电扇是没有办法 cover 的，没有办法覆盖到所有人的， 嗯， 所以只有尽量的选一个最好的位置，然后让它摇头，那个电扇是摇头的吗、 啊、明白了。 然后就是你每天睡觉的时候就特别期待那一阵风吹到自己的身上然后过一会儿哎没了没了，然后过一会儿哎又回来了， 夏天的风出来了，风轻轻的吹过 对，就是那个感觉， 吹过你的头发，吹过他的耳朵是吗？ 而且实在是热到不行的时候，你会在男生宿舍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大家都不穿衣服吗？ 你这样咱们先不要想这些画面啊，我们想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就是真的我们那个水房里面， 嗯， 每天都会有这个一盆一盆的冷水泼下的声音，就听到大半夜哗 洗冷水澡啊， 哗，对、哎、真的是这样，因为实在是太热了。 但天气再热也不要洗冷水澡，真的是对身体不好。我现在就是已经开启了养生鱼模式，比如说老白说哎，大家可以防暑降温，我就说空调不要打太低、嗯、手可以泼冷水，不要洗冷水澡、 哎、呵，我基本上可以已经想象得到你很多年以后是什么样子了， 好可怕 然后其实哎，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点宽泛啊，青春住了谁一下延伸到这么远，大家可以接着来回答我们的问题聊一聊，然后顺便赢取门票。而接下来呢我们推荐一些演出吧，刚才除了杨丞琳的演唱会呢，最近有些演出不错，比如说有个音乐剧，这是《乱世佳人》啊。 对，有人都非常喜欢费雯丽哈。那从原著的小说飘，再到费雯丽主演的经典电影《乱世佳人》，一直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代名词。 是。 那么今年的11月30号起，根据经典电影《乱世佳人》改编的英文版的音乐剧将会在北展剧场上演了。 对。 这是200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法国的音乐剧作曲家将这个 IP 改编成了音乐剧，这次的改编就创下了法国音乐剧历史上首轮演出时间最长的一个记录。 是是是啊，2014年的时候引入韩国，而这个今年呢就来到中国啊。不但呢剧情尊重原著，而且据说在舞美和服装方面能够再现上世纪美国的这个南方的风土人情啊。 嗯，经典小说、经典电影，这次是经典的音乐剧，值得大家去观赏一下。 嗯，还有接下来的这个演唱会，你过得还好吗？ 是小小小小鸟 啊， 这应该赵传。 这个两首歌接在一起不太好吧？因为赵传的这个经典的旋律实在是太多了，而且 他每次在演唱会上，大家都很期待他唱小小鸟，就飙高音的那一刻啊。 嗯。 但这一次赵传是把自己演唱会的名字定成了你过得还好吗？ 哎， 2018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巡回演唱会。 对，里面会唱到很多经典的歌，然后也会有一些新歌呢，就是要这个登场在这次的舞台上唱歌，唱了30年。然后他其实也是经历了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革新的换代，然后磁带到 CD， 然后到现在数字音乐的时代，其实赵传一直都在唱歌啊。 嗯， 前一次呢正好也是见到了他，我们也就聊了很久啊，相关内容其实我们抽时间会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播放。 嗯，是，这次是9月15号将会在工人体育馆上演赵传的巡回演唱会。 对，哎，那个歌什么，还有什么音乐和啤酒，那叫什么歌来着？ 音乐和啤酒，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哎呀你又和我 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 好了，这就是赵传的这首歌，我们就听一小段了哈。然后其实稍后我们会继续推荐其他的演出给大家啊，别忘了可以联络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然后现在也看到大家的青春住了好多的人啊，基本上以歌手为主，张信哲啊，杨丞琳啊，还有人提到了自己的小伙伴，应该也是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吧、 哎、 应该刚刚老白也提到了说自己在宿舍冲冷水澡的事情，唤起了很多人住宿舍的回忆啊，什么打牌啊，讲鬼故事啊， 就什么都全出来了啊。哎，你不觉得一想到青春自己的心态就特膨胀吗啊？ 哎呀，开心跳舞。 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还挺凉快的，我们就听听看吧。好，膨胀。 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不要你啊，去吧，没什么了。 有的这个我们的微信的互动呢，其实看了以后有点现在有点犯晕的感觉。 比如 大田说，我的青春里面住了自动控制原理魔电树电高树。 这太可怕了。这好像有一段时间就在问说，用你的专业然后帮我解答一个什么什么题，然后很多就是理工的学生出来就是秒杀文科生， 就是 好难懂， 就是会想到英文歌。We don't talk anymore. 拜拜。用现在就比较流行的就是零零后的话说叫灰灰。 灰灰是什么意思？ 就是挥挥手，就再见，就是再见的意思，就灰灰拜拜，拜拜。 呵， 我不聊。 灰灰是吧？好，好吧。这首歌来自苏慧伦，鸭子啊。 你不放了，我还在待呢。就每一次在 KTV 当中唱这首歌，最开心的就是最后学鸭子叫， 然后唱到最后，大家就全都灰灰了吧？ 我就后来发现自己怎么在 KTV 当中恶趣味这么多。 我们能不能说点这个上档次的事儿？ 来，给大家继续介绍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备受好评的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现在已经放出了。那这个《如果国宝会说话》呢，一共是有100集，分成4季播出，每一季是有25集，但每一集很短啊，只有5分钟。 对，反正它里面会继承第一季一些反差萌的表达，比如说会有这个贵社勇的放低自己啊，还有这个错金童这个博山炉的这个云的计算呢 啊之类的， 包括曾侯乙编中的咣等等的。其实用这种非常年轻化拟人化的方式啊，来讲述战国到秦汉时期的文物，这个纪录片非常好看。第一季的时候在豆瓣上评分就很高了， 现 在第二遍、对，刚刚第二季刚刚放出呢，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 对、 因为主要现在的这种各种勇吧，也频频的跟名人撞脸。 各种勇， 比如说就有一个勇就跟何炅长得超像，就何炅说是跟自己失散多年的妹妹， 还有什么这个什么孙红雷之类的、 对，蛮可爱的。就是关注这些历史文物，其实会发现说以另外的一种视角去关注他们，跟我们其实生活要更贴近一些。 另外我们再来推荐一个纪录片，叫做《天山脚下》啊，这个呢也是会展现天山脚下多姿多彩的自然和人文之美，会有很多的有趣的画面，包括呢会有这个坎儿井当中雪山融水的缓缓流淌，阿尔泰寒冷漫长的冬天， 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在这样一部圣洁的纪录片当中寻找寻常市井的感觉。 刚才我说那个两个场景听上去还挺凉爽的哈，很酷。Of yesterday, sunsets on the avenue. I feel cool when I hang with you. Sunsets on the avenue. I feel cool. 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沿着时光的脚步，感受音乐的变迁。 古典也流行，主持人古月，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将广播中的音乐节目搬上舞台， 巴赫、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立体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1场，8月3日晚，国图音乐厅，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运，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2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有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滩，来自温岚， 是很凉爽的一首歌。 对，好喜欢温岚这个歌手啊，唱了很多，比如像夏天的风啊，海滩啊，就让你即使在炎热的环境下，也可以跟着他的歌曲，好像自己就叫到了海滩，在吹着夏天的风一样。 因为其实温岚呢，有段时间的这个曲风也都是以这种，要不就是非常的 hard 这种热辣的舞曲为主，要不然呢就是这种有轻轻的，好像在海边散步一般的这个中速中慢的节拍啊。所以这首海滩我觉得此时来得刚刚好。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静瑜。 静瑜今天又是来代班，辛苦了。 因为艾科生病了，再次也提醒大家哈，夏天不要把空调温度打得太低，容易热感冒。 就是一定要这个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今天呢派送的奖品或者是福利呢，还是有杨丞琳的演唱会的门票。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哈，就是如果你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告诉我们你的青春里面住了的谁或者是什么， 是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白杰 FM， 就有可能会获得这一次杨丞琳青春住了谁巡回演唱会提供的980元的门票两张。 就是你的青春里住了谁啊？杨丞琳也会在8月25号在北京的凯迪拉克中心为你揭晓答案。当然购票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登录大麦网，方便就可以买到门票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其实昨天我们是前两天我们一直都特别关注那个演出，就是加拿大的国宝级的剧团太阳马戏和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去打造的这个史诗级的舞台剧，就是阿凡达的前传啊，托洛克首次翱翔啊。这个其实因为之前一直在热度，大家都问说啊，到底这个还有没有票啊什么，很多人都在买，是一票难求。所以其实从昨天开始到8月12号呢，这个演出其实都会一直在可松体育馆，就是凯迪拉克中心来进行吧。 对，那昨天我们娱乐最王牌派出的文艺小分队已经率先体验了这一场沉浸式的多媒体奇观。那到底现场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来听听我们有一位现场的听众给我们发挥。 太过瘾了，现场的感觉就是震撼，然后灯光舞美配乐都太完美了，然后在这里面还结合了这种特别扣人心弦的杂技，非常的棒。 我以为他说到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啊，在这里 我们脑补一下。 对，其实 在这里啊都非常棒，跟我们没啥关系是吧？ 这毕竟是我们特别为大家来这个带动的我们小分队的一个福利嘛。那其实在我们的推送下面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最终选择了几位啊，像 Laughing 啊，像王猛啊等等一些听友去到了现场。那其实除了这位听友，也有不少朋友呢也分享了他们的这个观演的感受，就是说现场的这个舞台的这个布景呢是被设计成了一个超大的屏幕，你知道吗？ 对， 就是视频投影的时候就是会超出舞台的范围，直接就会投射到那个观众区。 对，所以是叫沉浸式的多媒体体验哈，因为有一个360度超大型的中央舞台，总共是有40台视频投影机。比如说剧情当中出现一些模拟的地震啊、火山爆发啊、或者星球内部有一些岩浆涌出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一种漫天繁星从天而降，这些效果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一样。 对，就其实就是好像你不是在观众席去看那个潘多拉星球，你就已经自己去到了潘多拉星球。 对，因为除了刚刚就是投射的这个影机之外呢，还有就是大家坐的这个座椅其实也是有弹性的这个地板材料的，这样就演员在跳跌落或上下翻转的时候，其实你自己也能感觉到，就是他们弹跳特别高特别轻盈，你自己好像也背着他们带着一起有这样的震动的方式。 我感觉都能扣篮了。跳得很高啊，就是距离上一次看那个卡梅隆的阿凡达其实已经很多年了，但是你知道这一次这个太阳马戏版的阿凡达其实又把大家带回到那个梦幻的纳美人的世界，看过的朋友都说哇太棒了，超赞。 还好一直到12号的还有演出，抢不抢得到票呢，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了。 对，不过没关系，我们之后还有一波的朋友也会有第二次的机会去看到这个演出啊。 Baby lay on back and relaxKick your pretty feet up on my dash. No need to go nowhere fast. Let's enjoy right here where we at. Who knows where this road is supposed to lead? We got nothing but time. As long as you're right here next to me,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If it's meant to be.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So won't you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See where this thing goes.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for guys that didn't treat me right. I ain't gonna lie, ain't gonna lie. Cause I'm tired of the fake love. Show me what you're made of. Boy, make me believe. Whoa, hold up, girl. Don't you know you're beautiful? And it's easy to see.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So won't you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See where this thing goes.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if it's meant to be. So come on,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See where this thing goes. So come on,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Maybe if it's meant to be. Maybe we do. Maybe we don't. Maybe we will. Maybe we won't, but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Sing it,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just let it be. Let's go. So won't you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See where this thing goes. If it's meant to be, it'll be, it'll be. Baby, if it's meant to be, yeah. If it's meant to be. Meant to be.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哪个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静瑜。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太热啊。当然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情呢，想想会觉得有点凉啊，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凉了。 他们愁没热度怎么办， 真的。其实你说这个暑假的时候啊，暑期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多的这个娱乐的热点，但是唯独在这么多的热点新闻当中，你就是看不到港姐评选这一条。 想想香港小姐今天都选出20强了，但是好像没有任何的新闻。你再反观一下什么中国新说唱、中国好声音、新武林大会、明日之子， 你看看人 这 什么都看过， 歌唱。 哎呀 哎呀，你看现在做个节目容易吗？ 不是静瑜，你连新武林大会都看。 主要是吴昕这一季拿了冠军，他跟我跟郭鹏跳的一样的舞，就我们都跳了一下那个、 哦哦、对对对 Pick me, pick me up。 明白了，哦对对，我不好意思，是我自己理解错了。哦，我把 我们会关注一下同行。 对, 对，这个节目还 OK 的啊，但是我把这个节目和你我脑海中想的另外一个节目弄混了。 哪个？ 我说静瑜你连这个节目都看。 但是我连这个节目都看的情况下，我都没有看香港小姐， 因为我那个脑海中想的是河南台的那个武林风。 破 哎、我说哎，这啊、哦，不好意思啊，我的错。 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啊，热点层出不穷，但是大家看不到港姐评选。那其实现在港姐评选已经到20强了，一点火花都没有。其实不是因为大家没有报道，而是因为今年的这个长相哈，可能大家都不是很关注。比如说当时初选的时候，就说有很多明星脸哈、啊，被称作国产金喜善、 哎、 圆润李若彤、 哎、 嫩版章子怡、仙气钟楚红。但是你按照这些头衔，你去看现在选出来这些港姐啊，你可能一个都对不上号，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谁。 对，就是其中被誉为说仙气钟楚红的选手呢，他叫陈小华，据说是这个香港大学啊 ，sorry， 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个护理系毕业的，好吧，被认为是这个夺冠热门。不过总的来说呢，这20强的选手各方面来说和当年的 就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些啊，赵雅芝啊，这个张曼玉、李嘉欣比起来，还是略暗淡了一些。 对，而且当时你想，没有 PS， 也没有像现在修图， 真的是这样。 而且妆发呀，包括服装、舞美、舞台，其实都没有现在这么。可是为什么大家就没有当年好看或者有气质了呢？ 我觉得一句话说到底，就是不少网友在微博底下的留言和评论，能全部都淘汰了吗？ 这有点太过分了吧。 对，其实当时你知道港姐的评选，那真是甚至是我觉得美女的风向标，而且是所有华人都为之轰动的大事儿。 嗯，比如说随便提几个名字，像刚刚老白有提到说赵雅芝、张曼玉、李嘉欣，还有像钟楚红、翁美玲、周海媚、钟丽缇。其实我刚刚提到这四位当时都没能进入决赛， 对， 但是后面都大红大紫了，所以其实一届港姐差不多能带出好几个明星出来。 真的是，包括那个邱淑贞 啊，太漂亮了，简直啊！ 邱淑贞对不对？她是谁？ 就很好看啊，现在把她的照片拿出来都还是素颜女神的一个代表。 都了解了解啊，当时不是有这个评选嘛。那其实很多很多年啊，这个历史的这个香港小姐的评选，那算得上是一年一度的盛事。不过她历来提倡的是什么呢？美貌和智慧并存，对不对？ 嗯，对，就像陈法蓉啊、郭蔼明，其实刚刚选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他们不够好看，这届明显有比他们更好看的，但是也是因为有高学历或者高情商，最后呢，也是通过自己在影视圈的一些表现和打拼，逐渐被大家认可了。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他的整个的评选也伴随着整个香港电影或者娱乐业的繁华，而现在呢，随着香港的它的整个的娱乐和文化的产业的这个变化呢，港姐的评选可能也并不像之前那样子的一个星光灿烂了啊。 嗯，那么问题来了，也想问问大家，在历届港姐当中，你觉得心中最美是哪一位？ 她好像不是香港小姐，但是我认为她很美，她是周慧敏。 啊，这首歌曲叫做《最爱》，送给大家。 不是最美啊，是最爱。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换上，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生情一冷，恋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潮汐退和唱，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深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爱满心内。 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还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好的，问题来了，我们接下来要抛出一个预热题，这也是我们白给100块，稍后应该是到900还是1000了？现在 今天1000了，昨天900， 哇， 两位朋友没有赢走 啊。那个金鱼，待会儿你再帮忙一会儿啊，我 能不能在场外打个热线呢？我也想打，怎么办？ 这个题今天我看一眼啊，难不难？哎，

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我是静瑜。 艾科是谁？ 那艾科在发烧了啊！ 对，好吧，大家多注意身体。这里是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接下来要有白给100块的这个挑战环节了啊！ 那刚刚有预热提问大家啊，请问袁咏仪是香港小姐，出生门是或不是？发送答案加北京区手机号码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白，人杰地灵的杰。 来，我们来一首复古的舞曲，让大家凉快凉快啊！ 跳起来！ 什么感觉是什么？ 就老年蹦迪呢？ 广场舞要开始了哈，是黎明当时很流行的舞曲。其实我跟很多每天坚持发答案的朋友说一声感谢哈，虽然有可能有些朋友一直没有被选到，但是没有被列入黑名单，我们要每天都要挑选啊。 老白会争取做到雨露均沾。 这事难了点哦，尽量尽量啊。不需要人家的劝告，只要自己觉得好。有要求不高，只要人生能更美好。全世界你我都知道，要让自己不枯燥。我们需要更多味道。是是是，让人到哪里 Gotta make your body move with party time。要求不高，只要人生能更美好。全世界你我都知道，要让自己不枯燥。我们需要更多味道。现在听你后面那个哎哎哎哎，我觉得还挺是，就是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种时代穿过的那种凉感。 就郭鹏最近一直在吐槽我，我在节目里很喜欢说的口头禅就是哎，就转折的时候哎哎哎，感觉蛮像的。 哎、哦哎啊、那艾科是艾科哎。 那我会吐槽郭鹏，就郭鹏的话就很长的，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接下来这首我们来听听看，老白你要不要听听看？ 这个没事，我们其实一直秉承的就是谁不在说谁的这样的一个就非常好的传统啊。对，行， 郭鹏你要不要听听看？ 郭鹏现在一定在听听看，相信我。来，我们的朋友已经在线上了，赶紧请他进场。来 ，Hello，Hello， 你在吗？ 哎，嗨， 喂，好， 喂，请问是一米人吗？ 哎，你好，是的。 感觉去了超市。 哎哎， 一米人， 我太激动了今天。 一米人，我看了一下，你关注我们的时间是在2017年的6月份关注我们的哈，所以 对， 也是 一年多了， 对，有很长时间。你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互动有过几次？你还记得吗？ 我之前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几乎每次都参与，但是每次都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今天太激动了。 会有机会，好不好？ 对对对， 所以今天要 上位嘛， 要加油尽力，看能不能赢得1000现金红包了， 对， 好不好？ 白给100块，1000块，加油加油！ 好，我们这个题目呢已经准备好了，你要先听听看。五道题啊，好，我们接下来就来一起听听看。 今天2018年8月2号，8月2号同时也是摇滚歌手崔健的生日。那么请问崔健的第一张专辑是叫做一无所有吗？是或不是？ 是吗？ 是的。 你都不再考虑一下呀？ 还真是一无所有了。 哎呀，这1000块啊， 也没关系。 第一张专辑是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对，不是一无所有。好吧，错了，没关系。 这个歌手了解比较少。 回去可以把这张专辑找来，然后呢，再听听看。 我肚子奏过那声。谢谢参与互动。 好吧，你唱的好像是也是另外一首歌是吧？ 当然这不是，我唱的是花房姑娘。 对啊，我也觉得对。好，那谢谢你的参与，一米人，谢谢你，听到你的名字也觉得还挺 清凉祛湿的、啊。 对，我们要的不是黄豆绿豆，要的就是薏米仁。 感谢薏米仁，再见，拜拜。 谢谢，待会儿记得发一个你的收款二维码到白金 FM， 我们有一个9.9的小红包一次鼓励。 好， 谢谢， 谢谢， 拜拜。我们赶紧接入下一个电话。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白给100块。好了，下一位朋友在接通当中，我们来看看他能不能今天赢得胜利，因为现在的现金积蓄已经累积到了1000元的现金红包了，大家加油吧。 是，当然我把下面的题帮大家看了一下哈，因为推荐这个确实如果不太熟悉摇滚乐的朋友会不太清楚，但是呢接下来这些词还真的不是，接下来这个词可以先透露给大家哈，是一个歌词。那么我们第二位朋友已经在现场了吗？ Hello， 你在吗？ 嗨， 我们在，我们在， 我们， 你们 多少人？ 你们什么什么什么啥队形儿？有多少人？你们多少人？ 两个人 。嗯，夏夏。 对， 是。 对，我感觉好像像一个这个一个大车啊，一个依维柯里面坐了不少人那种、啊。 你要想到之前咱们晚睡早起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早秀 pick 一位听众到下午参加，白给100块，然后有位听众知道自己早上被 pick 了以后，他就召集了自己全公司的人下午开 去走。 对，在会议室里面等着老白打电话。 好吧，这个从公司到总部集团啊。好嘞，两位 也可以。 好了好了，我们来听一下你们的怎么称呼你们。 夏夏。 啊，我就夏夏。 夏夏是吧？ 嗯，旁边这位美女呢？ 啊，美女姓郑啊。 好， 美女姓免贵姓郑。 对，介绍很简单啊。好，那准备好了好吗？加油啊！ 好 啊 好、 啊、 好、 啊、好，夏夏啊，感觉夏天接入夏夏的电话更热了哎。好，我们准备答题。那个周杰伦喜不喜欢呀、啊？很多人青春里面都住了周杰伦，你们是吗？是这样吗？ 喜欢啊！ 有一句歌词是这么说的：“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请问这首歌是出自于周杰伦的歌曲《迷迭香》吗？请回答。 不是。 哎，哪首歌呢？ 那是应该什么歌？ 是那什么《 七里 香》 啊？对了。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 叽叽喳叽喳叽喳。 什么？你说什么？别唱是吧？ 别唱！ 就感觉一边说话一边真有麻雀在里面。 别唱，我们还能继续做朋友，还能继续连线哈。别挂！ 好，第一题答对了，我们继续下一题。 来，北京呢有一道名小吃叫做蛤蟆吐蜜。那么，请问这道小吃当中甜的这个蜜是红糖馅儿的吗？是还是不是？ 请回答。 蛤蟆。 对，蛤蟆吐蜜小吃啊，甜的是红糖馅儿吗？ 蜜啊，弄一个吧。 嗯， 是还是不是呢？ 是。 哎呀， 兄弟们呀！ 哎呀，小吃，蛤蟆吐蜜。它甜的还真不是红糖馅儿，什么馅儿啊？ 对呀，豆沙馅儿。你像老北京的这些小吃，基本上里面不是甜麻酱就是甜豆沙，两类的比较多一点。 爷爷想这小吃里面甜红糖馅儿，它应该不怎么好吃啊。这蛤蟆吐蜜，嗯，好吧，我今儿晚上回去就吃蛤蟆吐蜜吧。 好嘞。 1000块失之交臂啊！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红包，待会儿可以把你的收款二维码截图发送到白姐 FM 当中。也谢谢你。 嗯，好吧，这个小红包也就9.9，但是也够买蛤蟆吐蜜了。 够了，买俩，给夏夏还有你旁边的这位郑美女。 好，今天的预热题，我们说到的是袁咏仪是不是港姐呢？你们的答案是 港姐出身，没问题。 好，谢谢夏夏， 谢谢 赵赵，拜拜。Tastes like cola, sweet sugar cola。 这样的话呢，夏夏和前面的薏米仁同学两位全部答错，奖金继续累积 up up up。 天哪，我觉得明天中午的真的压力好大了，1100块啊。 Fix up your diet baby, you don't have to slim down, no, slim down. I love your curves and believe me, it is every pound.Stop your diet, come on, do it. so sexy. Yeah, she tastes like cola. Sweet, sweet sugar cola. Can I try it, baby? You don't have to be shy. Shy, shy, don't be shy. You seem to be on your own, and I'm wondering why. Why, wondering why. Show me all that you've got. Do it for me. Do it for me. I love you round, round, round, round, 'cause you're so sexy. Yeah, she is. She tastes like cola. 今天说了一个那个叫什么灰灰是什么意思来着？ 拜拜 拜拜！这儿有一个听友就叫灰灰啊，灰灰菜头，他说我都到家，现在还在车里听节目，本来以为会轮到我，哎呀，这个你说每天其实都会有很多朋友都抱着这样的心态，在到家门家门口的时候都不上楼听完我们这一段节目。 感谢啊，但是刚刚也像一米人一样就关注一年多了，第一次电话打到他那边，我们是真的很想给每一个听众都打到白给一百块，但是大家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希望说大家每一个人都有靠近幸运和福利的机会的、 啊、 那个时候也一定要抓住机会，比如说 是 刚刚这个题啊，蛤蟆吐蜜。 哎，这怎么说，有的题其实它也不是难，就是可能你有没有关注到这一点 啊。对， 我也特别想每天多打一些电话，一直把电话打到晚上的男左女右去，但是这事儿这个台长不同意啊，只能作罢，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道音乐题，全民都可以参与啊，所有朋友听到只要回答都会有机会，但是我们可能要求你手速快，反应快，网速快、啊、是吧。 那今天也是猜歌名吗？ 对，我们今天换一个题法，但是也是要听一段前奏。我们就在听前奏的最短的时间里面看看谁可以提到想到这里面出现的第一种动物是什么。 哦，动物啊，昨天猜颜色，今天猜动物，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难听着啊，但是其实这个歌都是非常简单的歌， 比谁快比手速了。我们要来听一下前奏，然后 好，准备啊， 最快发过来的 准备啊，三二一，发到白洁 FM 就可以了。最快发来的一位，中间单选一位啊，一位比的是速度，一位比的是运气。 哎呀，简单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是不是挺简单的？ 我现在想发，能算我一个吗？ 对对对，别着急啊，慢点，没事啊，谁让那个动物它本来就慢啊。 陪我看星星和月亮，在悠悠的树下种上双份的愿望，如果明天睁开双眼还能看见大海，一个人的天空也有双份的云彩，就算再大的风雨只要你在身边，世界总会变得晴朗，只要我们牵着手，一直像小时候，永远会有多久，是因为总有个人陪我晒大大的太阳，慢慢的变成两个非洲的模样，如果今天闭上双眼还能感到心跳， 像小时候，永远也没有多久。 出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答案，就是有贝壳，有那个有狗鱼。 昨天第一次问大家颜色的时候，大家就是抱着懵的状态，因为想着比手速快嘛，那白色黑色反正能想出来的 先扒一遍是吧。 今天这狗鱼鸟 菜园馆动物园，这动物园里面有什么了都啊，什么老虎鸡是吧，棒子虫。 但其实刚刚已经有提示了，最后啊，说这个动物呢很慢，哎，但其实前奏也非常容易，顺着它往下唱，第一句 就出来了， 出现了。 对，所以我马上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同时谢谢所有朋友的参与啊。 会有多久？是因为总有个人陪我晒大大的太阳，慢慢的变成两个非洲人模样。如果今天闭上双眼，还能感到心。天黑的时候就会有你的微笑，就算凌晨落当季，只要你在身边，天空总会露出笑脸。牵手慢慢走，就像小时候，永远也没有多久，永远也没有多久。 一说到那个慢，还真有人发蜗牛过来的。 那所以刚刚是我要一步 一步往上爬。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所以今天的正确答案就是，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水中游， 就是不想说出来是吧。 自己听了很简单。 对啊，来，这个可以一起唱吗？ 可以啊。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走， 我要你陪着我， 你真走啊， 看着那海龟水中游， 哎，海龟 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我知道有一天啊，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浪花一朵朵是来自于任贤齐阿牛加光良的合唱啊，当然在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动物就是海龟了啊，很多朋友答错，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反应极快的发来了正确答案。 对，其实我今天发现第一名跟第二名就同时间发过来了，但是看这个网络吧，只能说另外一位朋友稍微更快一些了。 对，因为你看今天出现的最快的答案是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到一段音乐的时光，我们一起来听好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哎，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不上班你养我。 如果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在此时此刻又是我们相对安静的一段音乐时光啊，我们要一起来听一些好歌。除了稍后静瑜和我会陆续推荐一些喜欢的歌给你们之外呢，这边有一首歌，它会有一些故事讲给你们听。 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萧亚轩。时光你慢走跟我们说，跟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曾经问过她，如果再次偶遇前任的话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当时有选项，我选的是我就装不认识的走开，我偷偷看到她好像选了礼貌性的打招呼。直到昨天遇到了已经成为了前任的她，我礼貌性的跟她打了个招呼，但是她装作不认识的走开了。 哎，这个男生你天真了啊。下面一个故事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扎心一些，说这个外婆得了阿尔兹海默病，每天就只在床上坐着，然后呢就看着床头上已故外公的照片。有一天她突然问了我一句话，这个人是谁，我能嫁给他吗？ 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霾，心碎离开，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爱得那么深，于是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回首了，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 小柯写给萧亚轩的歌了哈，可能说你都不信呢，这是小柯写的歌，当时最早的 demo 的版本叫《等人》，后来重新包装一下，就变成了华语音乐的经典之作了哈。 嗯，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也变成了很多情侣分手时候的一句话。嗯，就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吗？我们还是做最熟悉的陌生人吧。 我也觉得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唱片年代，会有这样的雅致的，然后有一些委婉的名字。如果现在呢，这首歌的歌名应该改成就是装着不认识。假装不认识系列， 灰灰， 灰灰， 再见， 啊，再见啊！好，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接下来我们陆续推荐一些我们喜欢的歌给你。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主播私房歌。 好了，大家一起跟我们安安静静的，少说废话，听好歌。哎， 我以为你要说大家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学猫叫， 又来了， 喵喵。今天不是静瑜唱歌，今天静瑜要给大家推荐王牌，主播私房歌， 对对对， 王牌主播私房歌，下一个，对，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这首歌，其实刚刚在半点资讯当中也听到了哈，就是王力宏的歌曲。8年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好听，但这次呢，因为电影又重新把它捧火了一次， 对， 因为最近如果大家都看过这个。西红柿首富的话应该对其中王力宏的亮相不陌生了，但其实我觉得最惊喜的是一般像这种电影会请到比如说像王力宏这种咖位的级别的歌手的话一定好早就开始预热了，说我们餐饮有王力宏，但他们真的很能沉得住气，把这个梗埋到了最后。 哎，我喜欢这样，因为直到这个西红柿啊，就当时电影当中那个西红柿王力宏出现的时候， 西红王力宏 为 你送温暖， 都觉得好像这只是他们的一个噱头啊，没有想到最后真的出现了。 我现在侧面看老白也有点像啊，以后你就叫97次王力宏好不好？ 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梗再转回来说我像常远就好了。 没有，大家更多的说你像沈腾。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怎么办？气氛都轰到这里了，我放个礼花，对不住我王多余的称号啊。 昨天问这个就是黄渤跟沈腾唱的这首《一剪梅》吗？大家都说，难道那歌不是老白唱的吗？ 陈情像草原。 但是最近呢，这个电影确实是非常火哈。但是我觉得电影成功肯定有它一定的道理的，比如说中间的很多歌都非常的符合，像刚刚我们节目当中有播过这个《膨胀》啊，写的是人有钱了之后的一个状态，还有这个《卡路里》。减呢是人减肥的时候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有需要人陪呢，其实讲的就是说金钱是冰冷的，而爱人的手是温暖的，即使王多余有300亿的遗产要继承，他需要在一个月之内花光10亿，但是他还是偶尔需要人陪的，就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 我们谢谢我们的静瑜在前面的这几分钟的时间帮我们这个推荐了一下这个西红柿首富的电影原声带啊。你看从沈腾啊这个点一直讲到了王力宏， 我待会儿要找他们的宣传拿钱， 讲到了101，但是其中这首歌确实是我觉得整部电影当中最温情的时刻了。好吧， 需要人陪，来自王力宏。 这首歌其实很长时间都被忽视了，现在似乎又回到了热度中啊！听听看，静瑜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需要人陪》。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前却都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已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 说你又有什么新的发现？ 就是想告诉大家，刚刚在王力宏唱这个副歌部分的时候，其实有隐隐约约听到一个女生啊给他唱和音，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沈腾。 哎呀，别疼了。七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 哦，明白了， 是曾轶可唱的。 哦，真的还是没有听出来啊。 嗯，其实你仔细听是曾轶可的声音， 和声对不对？ 嗯，这女生的和声。 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 哎，这么听听出来了。 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 对，这就是我。 现在的我 需要人陪。 对，这就是沈腾。 沈腾又出来了啊。好，待会儿什么艾伦什么的也就全都进来了啊。好好了，这首歌是需要人陪，来自王力宏。拿我们一位听友的点评，很缠绵，狠字还写成了恨，恨缠绵，有点悲伤，喜欢这首歌。 嗯，但是也勾起了一些朋友的一些回忆啊。今天给大家走心六点半，都是一些比较伤感的歌曲。 你接下来这首也是这样的吗？ 也是，因为这首歌曲啊，想推荐给大家的是这个歌手，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做江海嘉，他是一个香港歌手，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广东话版本的，名字叫做 Night Without You， 也就是说没有你的那些夜晚。 哎，听上去应该是很会让人这个夜沉思的一首歌，好，听听看。 阳光都陪伴了我天空，微风细雨显得很沉重，情歌偷偷离弃他的听众，床的一边难怪都比较冻，回家的马路挂了秋风， 朋友说太好听了，都不想下车了。这是专属于你的一段车厢，或者说你的音乐的时光，可以在这个音乐里面安静一会儿啊。如果你们喜欢我们推荐的音乐的话，麻烦不要吝啬的点个赞啊，就是可以把赞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可以看一看我和静瑜获得的赞谁多。 嗯，我是很喜欢我们就是娱乐最王牌的这个环节的，其实可以把自己私藏的一些歌曲送给大家啊，包括推荐的歌手，比如刚刚这位歌手，其实大家可能搜江海家搜不到他，搜 AJA 对， 他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像刚刚这首Nice Without You。 对，我觉得有些歌呢可能是大家不太听过的，没怎么听过的，有一些呢是就像你的那个、 这种是一听就要哭出来的 老唱片啊，就是放在你的记忆的那个抽屉里面，有好久可能都没有打开过，一打开发现上面有点灰，但是拂去灰尘之后光芒四射。 我们肩并肩，草地绿得太鲜艳，说不出口那句再见，一遍初恋的感觉已走远，我们都看见结局在改变。河滨公园，我们将手牵，太过幸福的夏天，不适合说那句再见。 这首歌来自于 SG， 然后歌呢是周杰伦写的，方文山写的词儿啊，真是记忆杀。 所以当时我到台湾的时候还专门去河滨公园去朝圣了一下，后来发现不是单独的一个河滨公园，好像台湾建在河滨的公园 是吧， 都叫河滨公园 啊。对，还真是啊，就像你去很多城市都可以找到这个鼓楼啊，是吧。哎，好，听完了这一首河滨公园，我们今天节目呢还有最后的一首歌了，这是我推荐的第一首的私房歌，还有一首作为今天的收尾。 招商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与摩瓦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鸡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如果说前面那首歌呢像是静瑜这样的这个女生啊，拉着这个闺蜜，然后她们一起喝了一杯冰奶茶的感觉，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像是几个哥们儿啊坐在一个地方喝了一杯 煎饼果子来一趟 喝 喝啤酒， 怎么就突然改成这个了啊，酸梅汤都出来了是吧。 你非要说我们是喝冰奶茶，那就给你们煎饼果子。 我刚打算换上衬衫说喝一杯夹着冰块的 whisky， 你就直接给我煎饼果子来一套还怎么让我介绍这首 David Bowie 的 Let's Dance。